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请睇第33段。33段，所谓善人。呢段只有一句，四个字。从呢个地方起，到神仙可期，讲的是善人。从33到35，文章唔长，讲嘅都系善报，种善因一定得善果，善人嘅福报唔单止好大，而且绝对不爽。古今中外，历史上我哋睇到，喺现前社会，只要留意啲观察，亦能睇得好清楚。所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，善报是这样，恶报亦是这样。只要细心去观察，佛家所谓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。时辰未到，它亦有道理。过去生中的如福如恶，这一生行善得不到善果，是过去生中的恶业太重，所以所受的恶报未受尽，那善报不会现前，亦就是为什么修善而得不到善果。造恶仲享福，是过去生中他积得福多，积得善多，他那些善的余福未报尽，这一生做的恶，他的余福享尽了，恶报就现前，是这样的一个道理。粗心大意的人，他只看眼前，所以有时会产生错误的想法，作恶的人享福，行善的人受苦，于是他那个断恶修善的念头就没了。这种是错误的看法，错误的想法。注解里面有几句话讲得好好，同我哋讲出一个总原则。咩叫善？善人之实，始于是非不谋，则自用兼尽，忠于人我两忘，则人树兼行。这两句话讲得好，将世间善同出世间善都讲到了。感应篇文章是道教的， 注解有儒家的，有道家的，有佛家的，都糅合埋一齐，非常难得。古圣先贤的教诲尽在其中。孔老夫子一生最忧虑的一件事，就是学不讲，过不改。从夫子的忧虑，我们就能审察到圣人为什么能称之为圣人，佛菩萨为什么能修成佛菩萨，夫子这两件事情，我们如果搞清楚搞明白了，那个答案你就找到了。一个是讲学，一个是改过。讲学是解闷，改过是行闷，解行相应，定位等学。这样才能成为大圣大贤，佛家说的超凡入圣。孔老夫子一生讲学改过，日日都在这里改过，释迦牟尼佛亦是这样。49年每日讲学，每日改过，劝人改过。都是我们要学的。他里头的意思非常深，非常广。凡夫之人不知自己有过失，我们想下大乘佛法里面到等觉菩萨还在这里改过，我们要问等觉菩萨有什么过失，他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未破，就是他的过失。等觉菩萨尚且是这样，我们哪会没有过失？所以你能发现你的过失，你就觉悟了。将过失改过来，这种叫真正修行，那就是善人。这个注解里面讲善人之实，就是实质。点先能称为善人？始于是非不谋，这句讲开始最低的水平，他有能力辨别是非，他有能力辨别邪正， 佢能破邪行正，所以智勇兼尽。智能辨别，勇能有取舍，取善舍恶，呢种是善人。还是讲到高境界，高境界是佛家讲的人我两忘，金刚经上讲的破四相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，大慈悲心流露出来。这种就是大善人。从这个标准上来讲，大善人是佛菩萨，小善人是世间的贤君子。这句话我们要特别重视。为什么？佛在经论上讲得太多了，经常常讲善男子善女人，你们读得太多了。我们自己想想自己的心行，符不符合佛在经典里面讲的标准？我们在研究经教的时候，曾经跟各位提过，佛家讲善男子善女人，亦有上中下三品，下品的亦即是说最低限度的善的标准。我们用净业三福来讲，大家好懂，亦是佛的意思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这几句是佛法里面下品的善男子善女人，中品的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不犯威仪，上品的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我们想想我们是哪一品？佛经上讲好多好多殊胜果报，你看前面都加善男子善女人，我们读诵修学得不到那种果报，往往怀疑佛经上所讲的是劝人的话，不是事实，我们照这样做未能兑现，又怎知佛讲的有个底限？底限就是善男子善女人。我们想想我们符不符合佛所讲的标准？ 就是这里注解里头所讲的，我们有没有能力辨别是非，有没有能力辨别邪正。这一点不知不得的。破四相太难了，不是我们的境界。古人有所谓谣言止于智者，知就是有能力辨别，没有智慧就被人蛊惑，被人欺。如果有些小智慧，人哋同我哋讲嘅嗰啲事情，我哋可以调查下系唔系事实，可唔可以相信？有啲事同自己冇关系嘅，可以唔使理佢；同自己有关系嘅，我们可以做个调查。这是应该做的。调查之后，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，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处理，自然就有个分寸，就会做得非常恰当。经过调查，亦就知道造谣生事的动机。有些动机可以原谅，有些动机不可以原谅，不可以原谅亦原谅它。个人造业，个人有果报的。注解里面下面又讲，放其立心用意，待己待人，内而五常百行，外而事物稽夷，无一之不尽苦。这几句是讲善人他的用心，他的用意，我们前面讲过，善心、善意、善行，纯一善心，那是真心。纯一善意，处事待人接物，咁先真正能做到止于至善。大乘佛法里面讲嘅菩提心，观无量寿佛经度所讲嘅至诚心，就是善心。心心回向发愿心，就是善意。 善意落实在生活上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上，就是善行。善行总而言之，不外乎好善好德，不外乎五戒十善。这个是总纲领、总原则，世出世间圣人他们所作所为，自行化他，都离不开这个原则。佛菩萨是这样，天地鬼神亦是这样。天地鬼神亦好善，天心好善，四皇天、偷离田，各位都知道修十善业道所感得的果报。由此可知，天人都是善人，心行不善，绝对不会生天。鬼畜里面，恶多善少。但是我们在经常看到地藏经，大家读得多了，地藏经常跟我们讲地狱道、饿鬼道那些鬼王，都非常善良，心底善良，怎会堕到鬼道、地狱道呢？我们一看就了解，菩萨化身在里面去做鬼王，地狱里面做王，菩萨示现在里面教化那些恶业深重的众生，那就说明天人善，我们相信鬼王善是佛菩萨在里面。众生越是做罪业，越是遭受苦难，佛菩萨示现就越多，显示真慈大悲。所以古人先讲天心好善而恶，不喜欢恶行。人心有善而无恶，这句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但是现在的人似乎我们看起来是有恶而无善，所以现在这个世间会有很大灾难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孔老夫子那两句话，学不讲，过不改。 个唔改就是道唔修啦，修就是修改。我哋谂下古时候，我哋喺书里头睇到，古时候有道德、有学问嘅人，时时喺度讲学，三家村里面。仲有个穷秀才喺嗰度讲学，听众三个、五个、十个、八个，常侍啊，道士里面讲学规模就大啦，几十人听，一两百人听，从都市到乡村。我在童年时候七八岁那时候，我还记得很清楚，我们乡下讲学的风气就很盛，读书人多数借祠堂，那时候有祠堂，祠堂里面讲学，寺院里面出家法师讲经，哪个道场没人讲经，所以社会安定了，人心向善，不做恶业。而家社会点解变成咁？冇人讲学，冇人讲经，孔老夫子忧虑系绝对正确嘅。亦有啲人好想请我哋去讲经，但是有顾忌，顾忌你在那里讲经，将他的信徒带走，信徒的供养被你拿走，所以不敢请你。我们要懂得这些因素，消除他们的顾忌。人家请我们去讲经，绝对不跟他们信徒接触，讲经完了就走，不跟信徒打招呼，信徒供养全部给他们的长住，一分钱都不要带走，他就没有顾忌了。信徒要归依，归依长住法师，我们讲经的人不接受，他就心安无事，他就欢喜请你去讲。但是每个讲经法师就收利是，信徒唔单止仲要人哋个名、电话、地址，仲要人送张相贴住，怕忘记。你话成咩体统呢？大收归依弟子，张常住吓死啦！下次再唔敢请你，唔单止唔请你，任何人上嚟讲经都拒绝，都唔请啦。我见过啊。所以我们要懂得怎样做法， 人哋冇顾虑，欢喜你去讲经，将呢个讲学改过嘅风气极力提倡，社会先有救。我哋贪图自己嗰啲咁多小利，讲经嘅功德冇咗啦，仲惹嚟一身罪孽。将好多好多法师讲经嘅法缘都断咗，你话你罪过重唔重啊？呢啲都要懂啊，知道自己应该点去做。所以善人系有标准嘅。我哋自己系咪个善人？如果唔系善人，唔单止喺佛法修学好困难，好难有成就。就算读经、听经、开悟，亦受到障碍。好，就讲到呢度。